你走过我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，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心留言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，遗憾变成感谢。相见到那天，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，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，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，我的遗憾变成感谢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，想你的时候你能收到我的真心留言，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，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。 轻轻为你唱首歌，只要你听见我，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，你是我的快乐。享受这海风。

感觉，用眼睛去素描你。

消失无踪，却在伤。

身边，找不到你的视线。

Apple's grown like weed.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。